邓紫棋繁华一世新歌上榜。曹鹏课堂笔记上升一名。 记忆里枫叶满地是你传授的美丽，其实记忆身在他方，你们永远给我力量。我看冬令于是发病， S Cream 组合 Honey 上升三名。 别再哭泣 Honey, You are my honey, 你曾是我的 baby, 就让我们保持距离。 You don't cry, 回忆都将过去。 Oh, 别再哭泣 Honey, You are my honey, 你曾是我的 baby, 就让我们保持距离。 You don't cry, 回忆都将过去。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好的，那刚才播放的本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串烧当中啊，我们听到的第三首歌曲就是本期的第八名歌曲，是来自宋子婷的《繁华一世》。 哎，那这首歌虽然是中国大学生原创榜的新歌上榜的歌曲，但是对于宋子婷呢却不是，因为这首歌曲是她积淀了很久的一首作品。 嗯，那说白了就是一首老歌没有，就是通过 经得起时间打磨的一首歌，对不对？ 她不仅创作歌曲厉害，你知道吗？女生这么完美，语言也是相当的厉害哈，日语英语对于她来说都是小菜一碟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有的时候就很羡慕嫉妒恨这样的一种人，对不对？就比如说你单方面的优秀啊，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是的， 你多条路多条腿都那么长，我都很受不了。 没关系，其实呢小奥呢、 哎、 除了好看以外其他 全是优点， 对，都没有什么优点，就好看就够了嘛。 但是你看人家这个宋子婷，人家不仅是有才，什么双语啊都会，对不对？还获得了无数 奖项。是， 重点是人家长得也不赖哦。 不只是不赖哈，而且还在这个什么选美的比赛当中啊，也是脱颖而出。 哇，厉害！ 这才色艺双， 我们说了半天，好像有给人家介绍对象的感觉。 没有，有一些贬低自己的感觉。 好了，不多说了，我们主要还是想突出这位才女她的这个创作的作品非常好听。 繁华一世，一起来听。 Yeah.

简单的翻译一下就是赶快亲我， 现在就亲我， 不要犹豫，对不对？感觉 好，我已经闭上眼睛了， 好急迫哟。 OK， 我们干嘛把这件事情，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说的这么怪怪的？ 对啊，其实就是激烈嘛，是不是？ 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周志旭同学应该是很有感触，对不对？ 没错，而且呢这首歌曲是不是来源于校园的这种爱情？ 现在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周志旭呢会有这样的创作灵感。 嗯， 你知道人家现在哪里学习吗？ OK， 在哪里学习呢？ 在法国。 哎呦， 所以法国是一个多浪漫，法国电影当中大家都知道一见面然后彼此之间不管男的女的，对吧？或者异性什么见面先 贴一下， 先贴一下脸，对不对？就 kiss 一下，对吧？ OK， 人家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我们搞错啦。 其实我觉得大家的作品呢就像人生的素材一样，也是体现了他的一个生活和学习的环境。 对，没错，而且也是他一个人生经历的一个展现，对不对？我们也是希望周志旭同学能够在他这个学习生活中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给我们。 OK， 再次欣赏一下来自周志旭的 Kiss Me Now。 So baby kiss kiss kiss me now。以上呢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有没有听到心仪的那首歌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 好，下面马上就要进入我们新歌推荐环节了，那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不要走开，马上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本周新歌推荐第一首是来自李楚瑶的忍不住想你。 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勾起了我大段大段的回忆。 没错，每次录完节目的时候你都是忍不住想我，对不对？大段大段的回忆嘛，因为很久了，对，一直在想我想我想我。 你可能搞错了，我想那个人不是你。 OK， 那是哪一位呢？那是哪一位？ 一般这种忍不住想你都想到的一般是什么初恋呀、啊，或者是曾经逝去的一段感情啊、或者是再也见不到的某个人，一般是这种感觉、你说我天天见到你我干嘛忍不住想你？ 谁说天天？我在这里就要澄清一下，我们只有在节目录制的时候见面，并没有天天见面，好吗？一定要澄清一下。 OK OK， 每天睁开眼睛看到第一个人就是我，怎么可能？ 所以我偶尔还是忍不住会想到你。 对、 这个人怎么那么烦、 其实 搞错了， 很多人在了解李楚瑶的时候还、觉得平时大大咧咧嘛，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柔情似水的一面？真的是很惊呆到 了，惊呆 了， 对不对？其实我也是女孩， 看得出来哈。 对，我想表达不是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我能 catch 到李楚瑶的点，对不对？就是虽然大家表面上看起来都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女孩，但是内心深处还是住着一个细腻温柔的，而且有些多愁善感的自己。 嗯，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不懂爱情。好了，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李楚瑶的《忍不住想你》。 这是第几次怀念？翻着曾经照片，都一片一片，我学着。重复几次。 本周新歌推荐的第二首呢，是来自老狗的《未名女孩》。 哎，这是老狗继去年大学生音乐节之后的最新的原创作品了。虽然你听他的名字像老狗哈， 对啊，这叫声也是老狗，没有， 不是， 开个玩笑。 一听老狗这种名字，你就觉得哎，这个人可能很老成，可能也就三十、四十左五十岁左右吧。 对， 但是人家其实年纪不大。 是，那所以呢，我们两个只能算是小狗。OK 了， 跟狗到底有什么关系？ 是啊，那其实大学生音乐节和他的乐队一起合作的歌曲《老狗》呢，这个在榜上也是备受好评。那《未名女孩》那其实就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非常深的悬念。 哎，就是可能是不是比如说你很喜欢一个女孩， 嗯，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可能就是喝咖啡的时候突然发现隔壁桌有一个女孩非常符合你的要求，但你又不好意思问人家名字。 没错，那有的时候听起来哈，两个名字有的时候像 ID， 这个名字叫起来你就不知道是谁，比如张亮和小奥，哎，啊，就像人鬼殊途的感觉哈。小奥是什么鬼啊？这个不是正常人类的起名方式吗？ 我很不明白你为什么老是在节目当中诬陷我，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其实张亮这个名字呢，真的太俗了。 好啊，未名男孩好，啊。 所以，我觉得名字其实对于大家来讲都是挺重要的，对不对？你要通过一个名字去深深把一个人留住或者记住。 嗯， 大家可能在前段时间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你的名字》。 没错，你的名字。 对 ，Yes。 我觉得他的这首歌可能就是想表达那样的一个意思，对不对？ 好，那究竟未名女孩到底有怎样的吸引力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希望画出一道彩虹，画一个男孩陪在你心中，让你不再不再默默的等待。 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进行投票。 哎，大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用户名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的节目。点赞的同时也记得多多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的乐迷专属福利。 好，那接下来呢，别忘了你可以把自己优秀的作品邮件捆绑发送到原创榜全拼 at 北大 music.com。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系列节目，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我希望画出一条小路，画一个家，我送给画出一道彩虹，画一个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Fresh